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九章，混血王子第三十集。 走进教室时，哈利私下里看了看，斯内普已经在这间教室里烙上了他自己的性格特征。窗帘拉得紧紧的，只有蜡烛发出微光，光线比平常更加昏暗。墙上贴了一些以前没有的图画，许多画面上都是遭受痛苦的人，狰狞的伤口和离奇扭曲的身体局部。同学们坐下后，谁也没有说话，都扭头望着墙上这些阴森恐怖的图画。 我还没有叫你们把书拿出来。 斯内普说着关上教室的门，走到讲台后面，朝着全班同学。赫敏赶紧把他那本《对抗无脸妖怪》扔回书包，塞到了椅子下面。 我有话要对你们说，希望你们的注意力高度集中。 他那双黑眼睛扫过一张张扬起的面孔，在哈利脸上停留的时间比别人略长一些。 迄今为止，你们的这门课程想必已经换过五位老师了。 想必，就好像你斯内普没有看见他们一个个来了又走，并希望下一个就是你自己一样。 哈利尖刻地想。 不用说，这些老师都有他们自己的教学方式和教学重点。在这种混乱的状况下，我很吃惊，你们竟然有这么多人勉强通过了这门课的 OWL 考试。如果你们都能跟上提高班的课程，我将会更加吃惊，因为它的内容要高深得多。 斯内普走下讲台，绕着教室走来走去，说话的声音放低了，为了能看见他，同学们一个个伸长了脖子。 黑魔法， 斯内普说， 五花八门，种类繁多，变化多端，永无止境。与他们搏斗，就像与一只多头怪兽搏斗，刚砍掉一个脑袋，立刻又冒出一个新的脑袋，比原先那个更凶狠，更狡猾。你们要面对的是一种变幻莫测、不可毁灭的东西。 哈利盯着斯内普，把黑魔法当成危险的敌人来重视是一码事，而像斯内普这样用喜爱和敬仰的口吻谈论他们，就显然是另一码事了。 因此，你们的防御…… 斯内普稍稍提高了音量说， 也必须像你们需要对付的黑魔法一样灵活多变，富有创新。这些图画…… 他一边走一边顺手指指其中几幅， 生动表现了那些受害者的情形，比如中了钻心咒。 他挥手指向一个显然在痛苦惨叫的女巫， 感受到摄魂怪的亲吻。 一个男巫蜷缩在墙角，两眼失神。 或遭到阴尸的侵害， 地上一片血肉模糊。 那么，人们真的看见过阴尸吗？ 帕瓦蒂佩蒂尔用尖细的声音问。 他是不是真的在利用阴尸？ 黑魔王过去用过阴尸， 斯内普说。 这意味着，我们应当假设他还会再次使用它们。好了， 他又绕到教室的另一边，朝讲台走去，黑色的长袍在身后摆动，全班同学的目光又一次追随着他。 我想，你们对于无声咒的使用还很陌生。无声咒有什么好处？ 赫敏立刻举起了手，斯内普不慌不忙地扫视了一下全班同学，看到没有别的选择，才生硬地说， 很好。格兰杰小姐， 对手不知道你打算施什么魔法， 赫敏说， 这样你就占有一刹那间的优势。 这个回答几乎是从标准咒语六级上原封不动抄来的。 斯内普轻蔑地说，马尔福在墙角发出讥笑。 不过基本正确。是的，施魔法时不把咒语大声念出来，可以达到一种出其不意的效果。当然了，不是所有的巫师都能做到这点，这需要很强的注意力和意志力。而有些人…… 他的目光又一次恶意地停留在哈利脸上。 是没有的。 哈利知道，斯内普想起了上学期那几节糟糕透顶的大脑封闭术课。哈利怒视着斯内普，不肯垂下眼睛。最后是斯内普移开了目光。 现在你们分成两个人一组。 斯内普继续说道。 一个试着给另一个施恶咒，但不许念出声来。另一个试着击退那个恶咒，同样也不许出声。开始吧。 斯内普不知道，上学期哈利教过班上至少半数同学。那些曾是DA 成员的同学怎样是铁甲咒，但他们谁也没有不出声地念过这个咒语。可想而知，接下来便是大量的作弊，许多同学在小声念咒，只是不把声音放大而已。不出所料，课上到十分钟的时候，赫敏一个字也没说就成功击退了那位小声念出的软腿咒。哈利怨恨地想，这么了不起的成绩，换了任何一位通情达理的老师都会给格兰芬多加20分的。可是斯内普只当没看见。同学们练习时，他和以前一样拖着长袍在他们中间巡视，如同一只巨大的蝙蝠，并故意停下来注视哈利和罗恩艰难的练习。罗恩要给哈利施恶咒，脸憋得红红的，嘴巴闭得紧紧的，生怕自己挡不住诱惑轻声念出咒语。哈利举着魔杖，提心吊胆地等着击退一个看来永远不会发过来的咒语。 真差劲，威斯莱。 斯内普看了一会儿说道。 哎，让我做给你看。 说时迟那时快，他突然把魔杖转向哈利。哈利本能地做出反应，把无声咒的事忘得一干二净，大喊一声， 盔甲护身。 铁甲咒力量太大了，斯内普被击得失去平衡，撞在一张桌子上。全班同学都转过头来看着斯内普挣扎着站稳脚跟，满脸怒容。 你还记得我告诉过你我们是在练习无声咒吗，波特？ 记得。 哈利生硬地说。 记得，先生。 用不着叫我先生，教授。 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这句话已脱口而出，几个同学吃惊地抽了一口冷气，包括赫敏。然而在斯内普身后，罗恩、迪安和西莫的脸上露出了赞赏的笑容。 关禁闭，星期六晚上在我的办公室。 斯内普说， 我不允许任何人对我无礼，波特，即便是救世之星。 太漂亮了，哈利。 片刻之后，他们出来课间休息时，罗恩开心地咯咯笑着说， 你真不应该那么说的。 赫敏说，皱着眉头看了一眼罗恩， 你当时是怎么了？ 他想给我施恶咒，你大概没有注意到。 哈利气冲冲地说， 我在那些大脑封闭术课上已经受够了这一套，他为什么不另外找个人给他当试验品？邓布利多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竟然让他来教防御术？你有没有听见他谈黑魔法时的那种口气？他喜欢他们，所有那些变幻莫测不可毁灭的东西。 是啊， 赫敏说， 我觉得他的口气有点像你。 像我？ 是啊，你告诉我们面对伏地魔的感觉时就是这么说的。你说光靠背书一大堆咒语是不行的，还需要你整个人，你的头脑和你的勇气。嘿， 这不就是斯内普说的吗？他不是说这涉及勇敢和思维敏捷吗？ 哈利没料到赫敏居然认为他的画像标准咒语一样值得牢记在心，他顿时消了怒气，没有再说什么。 哈利，哎，哈利！ 哈利扭头一看，杰克斯劳珀，上学期格兰芬多魁地奇球队的一名击球手，匆匆朝他奔来，手里拿着一卷羊皮纸。 哎，给你的。 斯劳珀气喘吁吁地说：“ 哎，我听说你当上了队长，什么时候搞选拔？ 还没定下来呢。” 哈利说，他私下里认为斯劳珀重回球队除非吉星高照。 到时候我会通知你的。 哦，好吧，我本来希望会在这个周末。 可是哈利已经不再听他说了，他认出了羊皮纸上细长歪斜的字体。没等斯劳珀把话说完，他就和罗恩、赫敏匆匆走开了，边走边展开了羊皮纸。 亲爱的哈利，我打算本周六就开始给你单独上课，请在晚上8点到我的办公室来，希望你开学第一天过得很愉快。你忠实的阿布斯·邓布利多。尤其我喜欢酸味爆爆糖。 他喜欢酸味爆爆糖？ 罗恩说，他隔着哈利的肩头把短信看了一遍，一脸的迷惑不解。 这是通过他办公室外面那只滴水嘴石兽的口令。 哈利压低声音说， 斯内普肯定会不高兴，我不能去他那儿关禁闭了。 整个课间休息时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都在猜测邓布利多会教哈利什么。罗恩认为很可能是食死徒不知道的一些厉害的咒语和魔法。赫敏说这些东西是不合法的，他认为邓布利多更有可能教哈利一些高深的魔法防御术。课间休息结束后，他去上算术占卜课了。哈利和罗恩回到公共休息室，满不情愿地开始做斯内普布置的家庭作业。作业太难了，在吃完午饭后的休息时间里，赫敏也来做作业了，他们的作业还没有做完。不过赫敏一来，速度就快得多了。刚刚做完，下午2节魔药课的铃声就响了。他们顺着熟悉的路赶往地下教室，那里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斯内普专用的。